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这次任务里，池小池依然叫楼小池，他甚至没有多介绍自己的身份，只静静坐着盯着墙上的挂钟。距任务开始还有30秒、20秒、10秒、5秒、1秒。西楼还未提醒他任务已正式开始，室内便陡然升起一股熟悉的冷雾，瞬间将几人笼罩起来。众人神经极度紧绷，因此当一声瓶子破碎声响起时，所有人都不免一惊。下一秒，浓雾又有如遇到清风瞬间散去。未及回神，又是砰的一声闷响，无数彩色纸屑蝴蝶似的在众人头上翻飞，刹那间便落满他们的肩头。 Surprise！ 刚才低头玩游戏的小哥抬起头来，竟已是彻彻底底换了一个人。一个滑稽的小丑男正对他们微笑，百尺森森。他的头发呈爆炸状，染成了让人不适的鲜红色，左眼上绘制着扑克牌的黑桃花，嘴唇是猪血似的红，口红勾勒出一个笑脸，那夸张的嘴角一直延伸到耳根，看得人嘴角生疼。他走出招待位，浮夸地向八人鞠了一躬： 各位你们好呀。 八人无人应声。小丑也不觉得被怠慢，摘下鹦鹉似的礼帽拿在手里扇风： 欢迎参加我的游戏，我这里一共只有3个房间。 小丑竖起3根手指： 我这里的规则也只有3条。第一，不要毁坏我精心准备的房间，所有线索都放在你们能够看到的地方，我讨厌重新装修。第二，没有提示线索，一切都需要你们自己去摸索。第三，注意时间，只要在1小时内从第三个房间走出，就能在第4个房间领取到我赠送给你们的礼物。 他变魔术一样从帽子里掏出了整整一把花花绿绿的氢气球，献宝道： 就是这些，喜欢吗？ 孟谦鼓起勇气道： 如果我们没有通关呢？ 那么你们就会留在那间房间里，永远也出不去了。那个时候我会在监视器里欣赏你们的表情啊。谢谢。 他笑得众人浑身发冷。 那我们开始吧。 小丑起身，把众人引到走廊尽头一扇通体血红的门前。 请排队，一个个有序进入，当最后一个人进去，大门关上，游戏就正式开始。哦，对了，在进去前，我想免费给各位玩家赠送一个小彩蛋。 他晃了晃手指： 我能看清你们心底最黑暗的那一面哦。 经过一通阴阳怪气的介绍，众人大概猜到这鬼并不会直接参与到游戏中，只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。大家也放下心，一言排了队准备进入房间。孟前自愿当这个队长，当然是第一个进入。路过站在门侧的小丑时，小丑眯上右眼，用刺着黑色梅花刺青的左眼看向孟前。 你是？ 他故意拖长了音调。 傲慢，小心被自己的傲慢杀死哦！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。 孟浅拧了拧眉，一步踏入了那黑暗中去。排在第二位的是乔云，小丑用同样的方式观察他片刻。 嫉妒？你嫉妒着谁呢？是你身后这位女士吗？ 乔云一惊，马上走入房间，腹诽暗骂不止。旭家泽与贾思远也一起进入。小丑对他们的评价倒还不是恶性的，只是无趣与胆怯而已。轮到池小池一行人，原本善打头走至小丑身边，便听到他充满嘲讽意味道： 哼，冷酷的男人。 原本善颇受不了他这娇柔造作的音调，并未多加理会，直接走入房间。甘棠走了上来，小丑看他一眼，颇有兴味地夹起了眉毛。 你？ 甘棠想要等一等他的判词，却始终等不到，不觉豁然。但他也没有多做耽搁，径直进了房间。等瞧到甘玉，小丑才哈哈笑了起来。 原来是两个傻子，两个一模一样的愚人，这可真是少见。 甘玉没有理会他，也没有进去，站在门口等池小池。小丑笑够了，转脸看向池小池。 你？ 他愣住了，紧接着他扶住墙壁，发出了一连串大笑，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，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。池小池注视了他半晌，竟回忆一笑。小丑笑得直不起腰来，胡乱摆动着双手叫他快些进去。直到门关上，小丑的刺耳大笑仍萦绕在池小池耳边，经久不散。走入房间时，池小池便觉得脚下的地板异样的很。室内灯光久久不亮，在众人心中各生疑窦时，四周突然同时打起灯来，四下里明明晃晃，亮如雪圆。孟浅倒吸一口凉气，掩住眼睛大骂道： 我操！ 而池小池却适应良好，灯光亮起的瞬间，他看到了一只徐徐挡在他眼前的手掌，那只手替他挡去了绝大部分的光，手指修长，从掌缘透入的光映亮了他掌纹曲线，是甘玉的手。他一直站在池小池身侧，不知在黑暗中将手举了多久，只为了帮他挡去可能会突然亮起的强光。当人眼差不多能够适应光线，那只手就从池小池的眼前撤去，自然拿起夹在胸前衬衫口袋的金丝眼镜，平静戴上，恢复成为斯文又艳丽的端方公子。倒计时已经开始，没有时间再分心。池小池断去了其他念头，准备观察一下情况。一眼看过去，池小池就皱了眉。八人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约百来平米的空旷巨型玻璃房中，墙壁、地面、天花板均由透明的玻璃构成，而且池小池分明记得两拨人明明走进了同一条走廊，但是他们现在却并不处于同一个房间中。准确说来，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厚厚玻璃幕墙把完整的房间从正中位置一分为二，池小池他们在左，孟浅他们在右。乔云惊愕道： 这怎么回事啊？ 池小池记得自己在小丑的大笑声中从走廊走入了另一条深黑的走廊，四周是真正的寂然无光，空气腥膻至极。他手边只牵了一片甘玉的衣角，由他领到走廊尽头，径直进入一间房间，旋即厚重的大门在他身后轰然关闭。原本善说： 我们进了走廊尽头那扇门。 走廊尽头没有门啊， 我们是在走廊尽头的右手边找到入口的。 信息交流到此，池小池心中也清明了不少。小丑是故意将他们分成两波的，这也是密室逃脱的惯用套路之一，将参与游戏的玩家分成两波，并设置一定的障碍，让两波玩家各自搜寻线索，并通过交流信息找到离开房间进入下一个房间的办法。果不其然，经过观察，玻璃幕墙的东头开了一个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的洞，大概就是双方用来传递信息用的。池小池略觉诧异，一般的密室逃脱中间的墙体均是实心掩体，其目的是在于阻碍双方顺畅交流，从而拖长游戏时间。玻璃是全透明的，那么拉起这道围墙的意义何在呢？他想去调查一番那面玻璃墙，然而刚一迈步，脚下就传来细碎的吱呀声。他立即发现哪里不对了，后颈一麻，马上前倾身体趴倒在地。孟前也觉出了异常，大叫一声： 不对，都别站着，趴下。 甘玉俯下身后，伸手摸了摸地板上的玻璃面，又屈起指节敲了敲，脸色不大好看。 不是钢化玻璃， 这只是最普通不过的玻璃，比寻常玻璃更厚一些就是了。如果一个成年男子在上面随意走动，一不小心就会踏裂地板。 还记得刚才那个小丑说了什么吗？我们不能破坏这里的任何东西。 破坏的代价，他们谁都不想去尝试。不过孟前倒是很快想好了办法。 男人都趴下别动，女人负责找线索。 甘棠一言，直起腰来，动作清洁如猫，开始找寻通关线索。而池小池则像个王八盖子一样，四脚朝天躺在地上，目光四下转着，尽可能收集讯息。